英国新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英国朝鲜友好协会和2017年称颂白都山伟人大会英国筹委会7月29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谴责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上公然企图把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责任转嫁给朝鲜。